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就是圣经所预告的，在提摩太后书的3:1-5，就是最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上述的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在我们现今的日子，这就表明我们正生活在圣经所预告的最后的日子。当最后的日子结束之后，大患难就要开始了。圣经描述大患难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患难，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24:21，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24:21，这里说，因为到时必有大患难，这样的患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将来绝不会再发生。所以经文谈到的大患难，他说从世界的起头到现在甚至将来也不会发生过，这个没有发生过，可见这个大患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患难。是的，不久上帝将要采取行动毁灭这个邪恶的世界。那圣经怎样形容这个毁灭的行动呢？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书的25:31-33，我们一起打开耶利米书的25:31-33。这里说，必有喧哗的声音传到地极，因为耶和华跟列国争讼，他要亲自审判所有人，把邪恶的人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主耶和华说，看啊，必有灾祸降临，从一国到另一国，必有强劲的狂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这地这边到地那边都必有耶和华所击杀的人，不会有人为他们哀号，也不会有人为他们收尸埋葬他们，他们必像地上的粪土。所以33所说，上帝要亲自审判所有人，从地这边到地那边必有耶和华所击杀的人，甚至那些人不会有人为他们哀嚎，或者是埋葬他们，他们像粪土一样没有用处。因此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现在就是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耶和华正通过他地上的仆人，把寻求真理的人从错误的宗教中分别出来。正如马拉基书的3:18的所说，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这节经文，马拉基书的3:18，这里说，你们必再次看出义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所以说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这里说是会有分别的。所以寻求真理的人必须和错误宗教划清界限，然后赶快的归附正确的宗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大患难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耶和华要把错误的 宗教啊，就是一切错误的宗教给毁灭。那么错误的宗教审判的经过啊，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分析启示录里面的经文。首先我们会看看启示录的经文17章1和2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的17章。这里说，拿这七个碗的七个天使中有一个来对我说，来吧，我要让你看大娼妓所受的刑罚。他坐在多水的河流上，地上的列王跟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圣经把这个错误的宗教啊称为大娼妓，因为第二节这里他说地上的列王跟他行淫，意思就是错误的宗教他大力支持这个政治组织和政治合作，没有拥护上帝的王国，因此他犯了这个这里所说的属灵的淫乱。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啊，他谈到他额上写着一个包含奥秘的名字，就是大巴比伦众娼妓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亲。所以第五节他也把这个错误的宗教啊称为大巴比伦，因为啊在古代的巴比伦，他的写照跟这个有同样的这个特征，因为大比伦保留古代巴比伦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宗教主张和习俗，反映出巴比伦的精神。大巴比伦和古代巴比伦呢，它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宗教实力是十分的宏大。那么十五节它还形容什么呢？我们一起打开十五节的经文。这里说，天使又对我说，你看见娼妓所做的水，象征民族、群众、国族、语言。所以十五节说，他坐在的水象征各个民族、群众、国族还有语言。所以错误的宗教的思想、精神、文化的确深深影响了许多民族和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对于错误的宗教会被毁灭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会大感惊讶，甚至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你认为这是真的吗？可能会发生吗？的确会发生，因为耶和华已经定义要成就这件事。我们看看启示录17章16节，这里说，你看见的十只脚和野兽都会憎恨娼妓，又摧残他，使他赤身，又会吃掉他的肉，用火把他完全烧掉。所以十只脚和野兽就是象征地上所有的政治势力，他会采取行动攻击大娼妓，就是大娼妓就是所有错误的宗教，把他们铲除掉。那么十七节经文有预告，大娼妓是受谁引发的呢？十七节就有让我们看到上帝耶和华，对吗？所以耶和华上帝会以某种方式把他自己的意念放进统治者的心里，让他们实行上帝要毁灭错误宗教的决定。那么错误宗教我们都知道，一向来他们会煽动战争，使世界四分五裂，因此地上的政府可能觉得毁灭错误的宗教对他的国家有利， 因此，当世上所有政府正实行自己相同的意念，要攻击错误的宗教，其实他们的实行就是上帝用来铲除所有宗教的工具。那么接下来会怎样呢？我们会看看启示录的18:10。18:10，他们见他的苦况就害怕，隐隐站着说：太惨了，太惨了，你这座大城巴比伦，你这座坚固的城啊，不过一小时的光景，你的刑罚就到了。所以错误的宗教的毁灭，这个经文说只不过是一小时的光影。启示录18:10，圣经用这个一小时的这个词组来表明啊，这件事发生得相当的快。世上所有人看见错误的宗教如果被毁灭，一定会大感惊讶，因为他们没有留意到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即使耶和华在地上的仆人呢，努力宣扬这个王国的信息，错误宗教被毁灭的信息，世人却无动于衷，他们也不肯相信，也不肯接受。虽然如此啊，但对于上帝的仆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的高兴，大感欢喜。为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幸灾乐祸呢？不是的。他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的19:1-2，这里说：这件事以后，我听见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天上说话的大声音，他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救恩、荣耀、力量都属于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的判决又真实又正义，他已经惩罚用淫乱腐化大地的大娼妓，并且追讨他手中的血债，为上帝的奴隶施行报应。所以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出什么呢？上帝的仆人大感欢喜，是因为看见上帝为自己的奴隶施行报应。所以可以从很多国家，你们可以看出很多被禁止的弟兄姐妹，在将来他们会被上帝惩罚。所以错误的宗教依仗政府的势力，在许多世纪期间呢，一直迫害上帝的仆人，流无辜人的血。因此上帝的仆人看见耶和华在将来向错误的宗教追讨血债，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大感欣慰。好了，那么我们会看看接下来大患难的高潮。我们可以一起读启示录的19:11-16。这里说：我看见天开了，看啊，有一匹白马，骑马的称为忠信忠真实的，他审判战争都本着正义。16，在他的腿的外衣上写着一个名字，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从11说，有一位骑着白马的，我们都知道那位就是君王耶稣基督，他会率领宏大的天军，向撒旦的制度取义的部分，包括地上所有的政府执行最后的判决，就是在哈美基多顿大战毁灭撒旦的制度。因此现在我们要分辨出正确和错误的宗教的区别。怎样分辨呢？马太福音就有让我们明白。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的7:15-18。 这里说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表打扮得像绵羊，里面却是凶狠的狼。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人不会在荆棘上收葡萄，也不在蒺藜上收无花果，对吗？照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实，坏树也都结坏果实。好树不能结坏果实，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实。所以耶稣强调，凭着他的宗教所结出的果实，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他们是错误的宗教还是正确的宗教。所以我们会看看有四颗果实，那么第一颗果实呢，就是正确宗教的教导人拥护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和上帝的王国。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创造主，他自然有权统治天地的众生，因为耶和华在启示录，在但以理书的2章44节，我们都了解到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王国。这王国会怎样呢？他会毁灭地上的一切政府，借着这个王国，上帝要平息战争，解救寒微贫穷凄苦无助的人，世上不再会有粮食短缺的问题。上帝的王国所成就的这些一切美事，将会解决世上所有的难题。因此正确宗教它会怎样教导信徒们要信赖和支持上帝的王国，并且鼓励人要宣扬王国的好消息。那么现在对比一下世上的宗教团体又怎样呢？有些宗教领袖声称上帝的王国是人内心情况，又声称基督徒要通过人间的政府来建立上帝的王国。所以这些人他们把希望和平寄托在世界上的政府，因此他们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大力支持上帝的政权，而反对以及迫害那些宣扬上帝王国的宗教团体。这就表明耶和华为什么要通过天上的政府啊，天上的王国来彰显他的至高统治权，以及要毁灭那些不支持上帝的政府和错误的宗教。那么我们就要想想以下的这几个问题：我们所隶属的宗教团体有没有鼓励信徒拥护上帝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和他的王国呢？有没有鼓励人宣扬王国的好消息呢？还是他鼓励人要支持世界的政治呢？那么第二个果实呢，就是正确的宗教会教导人要认识上帝的圣名和上帝的话语圣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做什么呢？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人传讲上帝的圣名。在主导文的祷告中，耶稣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你的名彰显为圣。为什么耶稣十分的注重上帝的名字呢？我们看看罗马书的10章13节，罗马书的10章13节，这里说凡呼求耶和华之名的人都必得救。所以这里说凡呼求耶和华知名的人都可以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诚实者，这个名字的标明上帝的旨意，他的作为还有他的特质。因此正确的宗教啊，教导人认识上帝的名字以及他的含义，会使人亲近上帝， 培养对上帝的信心。圣经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我们可以明白，正确的宗教教导他们只是会以圣经的根据，而不是提倡个人的主张。相比之下，在今天大多数的宗教团体他们都不尊重上帝的圣名，有些教会甚至跟随犹太人的传统，把上帝的名字删除，并用主或者是上帝的字眼来取代上帝的名字。这样做不但妨碍人呢认识上帝的名字，也让人混乱，以为上帝就是耶稣。世上的各个的宗教团体的教导，他们有没有以圣经为根据呢？如果你们有去过或者是有听过，可能你们会觉得他们都是用个人的主张、个人的传统哲学来取代圣经的教导。例如他们鼓吹三位一体、灵魂不死，或者是象征物代替崇拜偶像等等的教义，这些都不是来自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可以想想以下的问题：我所隶属的宗教团体有没有鼓吹信徒要宣扬上帝的名字或者是上帝的话语呢？有没有鼓吹人在生活上实现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跟着传统或者哲学呢？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想想。那么我们现在会看看第三个果实。正确的宗教它会教导人彼此相爱和实现自我牺牲的爱心。在帮助年老贫穷疾病的人方面，许多宗教都有做出贡献良多的精神。他们大量资助金钱帮助有困难的人是值得称赞的，但只是在捐助方面表现爱心，还谈不算是自我牺牲。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经文，约翰福音的13:35，约翰福音的13:35，你们要是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的。所以这些经文谈到爱这种爱会使人一看出，就是能分别出正确和错误的宗教。举个例子，国家和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正确的宗教绝对不可能会去参战打斗，他们受到教导要彼此相爱，这也包括对世界各地的同工表现真挚的爱，绝对不会参与战争杀害自己的弟兄。他们也拒绝种族主义，对政治严守中立。就好像这些经文所说的，在以赛亚书的2:2-4，我们一起看这些经文。以赛亚书的2:2-4，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然坚立，凌驾群峰，必被提升，超越万纲，万国的人都必汇流归向这山，必有许多民族的人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往雅各的殿去，往雅各上帝的殿去，他必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律法必从西安颁布，耶和华的话必从耶路撒冷发出。上帝必在列国当中判断善恶，解决各族之间的争端。他们要把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国与国不再拔剑相攻，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从这些经文看出，他们正在 履行这个预言的旨里面的话语，他们不会再参与战事。现在对比一下世上的宗教团体又怎样呢？许多宗教团体一碰到国家打仗的问题，他们就会支持自己的信徒参与战争。例如第一次、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各地的教会差不多，他们都会支持自己的国家去参战，维护他们的国家，而且也祝福他们的军队为这个胜利而祷告。所以在一个报章啊，在加拿大太阳报，它有指出差不多所有宗教都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跟着这个国旗的路线跑。世上有哪一场战争是没有双方声称是没有上帝支持的呢？如果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也是上帝支持的，不是自己打自己人，没有爱心 的品质。还有这个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令当地的许多天主教徒也是感到啊被教会出卖，因为两个部族都隶属同一个宗教，上同一个教堂，但是受同一批传教士所教导宣陶，但是他们因为教会时常出现这些分裂啊，而导致大屠杀，所以也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大屠杀。因此我们要想想这个问题啊，我们所隶属的宗教团体有没有帮助信徒表现真正的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精神，有没有鼓励信徒啊参与战争呢？有没有教导信徒人人平等而没有种族的歧视？所以我们应该要想想这些几个问题。那我们来到第四个果实，就是正确的宗教，它会教导人谨守上帝的崇高道德标准。很多人都会说每个宗教教导都是好的，教导人向善的。人会有坏的行为或者是做坏事，都是自己的品行所为，而宗教无关。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九至十一节，我们一起看看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吗？不要受迷惑的，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通奸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咒骂的、敲诈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你们有些人从前做这样的事，现在却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凭着上帝的圣灵得蒙洁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节经文谈到无论你是在这里说的难题啊，或者是行为啊，都是不能承受上帝王国的。但是什么能帮助他们做出重大的改变呢？因为这节经文说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得蒙洁净。因为经文说耶和华耶稣基督的名啊，凭着我们上帝的灵得蒙洁净。在古代哥林多的基督徒啊，他们认识基督的知识之后，他们都会和上帝的圣灵帮助之下实现圣经的原则，能够洗心革面，克制错误的欲望。因此人信奉正确的宗教就会受到教导和帮助，在思想和品行上纯洁，成为更好的人。正确的宗教有能力帮助人去绝污秽的行为，让人更有能力做对的事情，在道德上有崇高的标准。相比之下，世上的宗教都没有遵守上帝崇高的道德标准， 他们从容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分外情、同性恋，还有包容一些有害的习惯，例如吸烟、纵酒或者赌博等等。那么我们已经分析了有几个特征是信奉正确宗教的人会结出的好果实，这些好果实包括要拥护上帝的至高统治权和上帝的王国，还有上帝的声明和上帝的话语圣经。所以从这些事实表明，过去一百多年来只有耶和华见证人结出这些果实。我们谈论到一些，我们可以听听一些评论，耶和华见证人怎样遵守这些圣经的道理。就有一位讲师在菲律宾的一个大学讲师，他说耶和华见证人一丝不苟的实行所学的圣经道理，不管怎样迫害他，或者是用软的或者是用硬的来引诱他，他们都是言行一致，把圣经的知识应用在生活上。所以从耶和华见证人所结出的果实，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信奉正确的宗教，受上帝的灵所支持的。所以错误的宗教违反上帝的律法，结出坏的果实，耶和华预告这些宗教都会被砍下来扔进火里。所以错误的宗教是通往灭亡的旷路。所以人想蒙上帝悦纳，得享永生，就必须听从上帝的警告。因此我们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启示录的18:4，启示录18:4，我听见一个声音从天上发出说，我的子民啊，你们要是不想分担他的罪，不想有分受他的灾殃，就要从他的里面出来。所以这也谈到我们要离开正确的宗教就可以保全性命。但是如果你现在是信奉宗教，这个正确的宗教，你现在有生病年老，或者是有发生意外残缺死去，不要担心，因为上帝耶和华他承诺新世界里会享有完美的健康，就是这个最后一个图画里所说的，不会再有痛苦哀嚎，他会像在乐园里一起的生活，不会再有错误的宗教和撒旦不义的制度逼迫。好， 我们感谢银龙弟兄刚才给我们的演讲，的确帮助我们看出正确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之间怎样做良好的选择，同时呢，也帮助我们看出耶和华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好，接下来